思绪灿烂的风铃，那风吹起那鸟儿掉起坠落哪儿掉至哪儿，故意不关窗在等着那个谁兑现他承诺过的话，不管窗我就在那窗沿看着鸟吹着风等着你，故意不关窗在等着那个谁兑现他承诺过的话语，故意不关窗我就在那窗沿看着鸟吹着风等着你，你不是鸟，你不是风，你是 欢迎来到台北爱乐电台，今天是我来代班雷光下的节目，我们在声音纺织机，我是陈介安。今天我们有两位来宾哦，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柯敏勋的新专辑里面的作品，叫《不关窗》。那这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小时来的来宾，我们先欢迎柯敏勋，跟大家打声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好，今天之所以邀请他来哦，主要好像跟新专辑没有很多直接的关系，是因为上一次呢，因为新专辑的时候，跟他聊了蛮多跟音乐有关的事情。那我想知道说，像他这样的音乐人，为什么会在第一张跟第二张专辑之间有一个，在声响上面跟音乐理解上面蛮大的变化？然后他的气质也非常适合上台北爱乐电台，所以今天就很高兴请他来这边跟我们聊一些他喜欢的音乐。那我想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就是其实上一次我们有聊天聊到这个部分哦，然后你说这个 The Beatles 的这个 Sgt. Pepper 这一张的 Remaster， 给你很多的灵感，对不对？就是 Sgt. Pepper and Lonely Heart Club 这张专辑的，它是后来是2016年的再次这个 Master 的版本，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都喜欢这张 Beatles 的 Remaster？ 我想因为我可以听得到，关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录音的一些粗糙可是却真实的情感在一个轨道里面，然后会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是我可以还听得到John Lennon 在讲话的声音， 是 只是在讲话，就光是讲话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很多人会觉得很多这个所谓重新再版的专辑不如原版的好，你的感觉呢？ 不，我觉得这张实在是太让我惊喜了，因为它隐藏了很多他们在录制，然后听得出来就是重新一直录，然后重新一直录，然后每次都是把它唱完，或者是可能到某一个段落就先停下来，那感觉很真实，很像我在做音乐的思维，对啊。 然后他的声响 也在这个版本里面感觉蛮特别的，对不对？就是就像你讲的，不断的尝试，然后不断的找出最适合的声音。我觉得那好像不一定是最对的声音，但是就是最适合那个状态，这个乐队的声音， 融合空间，融合那个时候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情绪，然后竟然同一首歌可以录到超过30轨以上，所以就是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在那个录音的空间一直 try 一直 try 磨合， 而且每一个轨道的版本都不一样。 嗯嗯， 有时候他们会唱到副歌，有时候副歌几乎没有在唱歌。 对，就是看录到哪，然后大家的状态到哪里。 嗯， 其实你的新专辑，也有一点点在尝试这样子的空间感，对不对？就是不一定在录音室里完成所有的事情，然后也不一定用非常规矩的方式把大家的乐器声音或你自己的声音录进去。 嗯， 对， 我开始我觉得声音跟空间有很大很大的相关联性，那我之于空间，空间之于我，然后怎么样把声音融合在一起，不一定是录音室的空间一定要非常干净它才会是一首美丽的音乐作品。 是， 对啊， 有时候是完整性，对不对？就是创作的传达上面的一个完整性。 嗯，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你强力推荐的 The Beatles 的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 在去年的 Remastered 版，你推荐的是这个 Strawberry Field Forever 的 Take 7。 嗯， 好，所以我们真的会在前头听到他们讲话。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歌 Take 7 Remix from 4 Track Take 6。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s. Nothing is real, and nothing to get hung about.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Living is easy with eyes closed. Misunderstanding all you see. It's getting hard to be someone, but it all works out. It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No one I think is in my tree. I mean, it must be high or low. That is, you can't, you know, tune in, but it's But it's all wrong. That is, I think I disagree.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 Nothing is real. Nothing to get hung about. Strawberry feels forever. 是来自柯敏勋推荐的 The Beatles 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这个中文名称我一时间有点什么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的2016年的版本。 然后这首歌是他特别推荐的是、草莓田的 Forever 的 Take 7，所以刚真的听得到就是团员们在开始之前一个非常即兴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我觉得是这个所有歌单里面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就是杨铁桑的这个艾米丽的理想世界里面的歌曲、哦、那我觉得跟你本人的特质还蛮符合的，可以聊一聊这个歌吗？ 嗯，我觉得我有时候心里会很想要很安静，可是如果我心里面已经被吵杂给填满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听这首歌，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一起床，如果外面已经开始车水马龙，我就特别想要在空间里面有这样子的声音，缓缓的钢琴，有一点孤独，有一点蓝色，嗯，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平静。 嗯，虽然是好像很优雅，然后很顺、很 smooth 的一个弹奏，但是其实这样弹奏反而是我觉得在难度上面也颇高的。它不是一个人们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啊舒服舒服，但是其实我觉得情感在里面的表达，会比那种比较剧烈的弹奏来的困难一些些。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很喜欢， 很喜欢哦。 现在正在上映 哦， 成品电影院、 哦。好好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我不太确定这个年代的年轻朋友知不知道这部电影。我那时候是一定会看《艾米丽的异想世界》，来自《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原声带里面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我们来听一下。台北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节目，今天雷光下不在，所以由我陈介安常常来这边上节目的一位朋友来代班，希望大家都喜欢目前放的音乐哦。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柯敏勋，柯敏勋上一次跟他访谈的时候本来是要聊新专辑，就新专辑也有聊，但是就是聊更多是他在美学上面的 一些喜欢的音乐，让我觉得哇，他真的听很多哎，所以就不如就请他来直接透过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请柯明勋来推荐的是一个，我觉得相较于刚刚两首，一个是 Beatles， 一个是 Young Tear Song， 这个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熟悉的歌手。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吗？ 好，这个歌手他非常特别，他拥有多重的名字。那我现在想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 Ariel M 的《泪》这首歌，但其实因为听到他这首歌，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是我会在星期四的晚上去听一个我很喜欢的 DJ 播歌。那有一次他的，当然他在那个空间他会播一些比较有节奏性的音乐，那突然其实过了大概11点之后，他就会播比较再见音乐。他播了这首歌，然后因为前奏一下就是木吉他，我对木吉他声响特别的着迷，所以我马上就去查了这首歌，然后我再更延伸深度的去了解这位歌手，发现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Papa M。 Papa M， 对， P-A-P-A M、 okay. 然后他以 Papa M 的名字发行了一张专辑，然后那张专辑也非常非常好听，迷人的木吉他声响这样。 他的这个 Ariel 的意思是天线，对不对？我记得没错的话，在英文里面我不太确定他是什么文，但英文好像是天线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字让我蛮有想象的。然后听到泪这首歌的时候，我确实想到很多关于你在专辑里面一些比较着重于空心吉他为基底的这些音乐的部分。他的民谣特质非常的明显清晰，然后干净，可是又有很多的他自己的部分在里面。对， 我觉得他在弹奏上面，他把很多情绪直接传递在他的乐器上面，那其实听得出来都是他一个人自己完成这首歌，然后把乐器这样子堆叠上去，那个情绪其实从很平稳的忧郁的情绪这样子慢慢的堆叠到最后那个情绪的高涨的地方，让我特别的舒服，我会觉得我好像徜徉在大海里面。 是不是你不觉得你自己很适合来上台北爱乐的状态吗？对，新专辑你跑了几很多电台的通告吧？对，你不觉得这边还不错？ 第一次来爱乐电台， 对， 但是我其实小时候真的从我小时候床头就有一架收音机，我都只听爱乐电台。 OK。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柯敏勋，他来跟我们介绍，然后呢聊一些他各型各色喜欢的音乐，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我们在第一个节目第一个部分介绍就是一切了，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舒服哦。等一下大家会听到一些更我觉得是比较奇想的充满想象力的音乐。那今天就由柯明勋来为大家介绍这些音乐。在这边呢，我们先听一下这个 Ariel M 这首歌，叫做泪，泪就是躺下来的那个泪，就是一个虽然很舒服，但是有情绪感，然后个人特质很鲜明的躺下来。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到台北爱乐电台啊。今天的声音纺织机的节目呢，由我陈杰安来代班主持。我们第一个小时来宾请到的是柯敏勋。那如果呢，你想要知道这些他推荐的音乐的话，我会麻烦他等一下在他的脸书把歌单贴出来，然后你也可以在脸书上找到他的相关的演出跟他的发行的讯息。他今年发行了一张新专辑叫做 Don't make a sound， 不能发出声音。 是，好，我们现在要放这个，我们就边讲边放好了。 嗯， 这个很酷欸，就是Mike Ophel， 就是麦克欧德菲尔的一个长篇的作品啊。这个专辑直接请你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你要推荐这个专辑，我觉得哇塞， 我这张专辑真的已经快要晋升我就是听的音乐最喜爱的前几名这样。 嗯嗯， 好叫。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音乐，我超级感谢我的团员但他推荐我这个音乐， 但真的好厉害。 对啊，然后其实因为我从第一章第一年开始听，再听下一年，我这样子不间断的听，大概听到第六章。那我现在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第一章专辑的第一首歌，然后第一首歌的歌名叫做 Part One。 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Tubular Bells、哦、那其实大家如果去找这个专辑的资料会发现有好几张、Tubular Bells， 但这个是最早的那一张， 最原始 的那一张。它里面充满了各种声音的实验，然后但是呢，柯敏勋特别要我们在16分18秒，也就是倒数八秒的时候，从那个 acoustic 的空心吉他开始听，所以3、2、1，来。 grand piano. 听到的是来自 Mike Oldfield 的 Tubular Bells 的 Part 1，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不知道刚刚大家这个九分钟经历的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录音室里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可以把这首歌放完，后半段蛮有趣的。除了那个刚开始的 acoustic guitar 之外，讲一下为什么你要放后面这一段好不好？ 实验性质很强， 也就是他在介绍每一种声部跟乐器。 对啊，而且重点是因为它是 live。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听得到有一些人啊，不小心有一点辣拍了，可是就很真实这样。 而且那个介绍的方式也是蛮幽默的，有一种跟我们一般在台上看到的这个现在介绍什么，大家都已经非常准备好的状况不太一样。这个有影像，大家可以去找。 嗯。 对，然后如果你对柯敏勋介绍音乐有兴趣的话，他等一下应该也会把这些歌单贴在自己的粉丝页面，就是 Facebook， 大家可以去找柯敏勋。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样边放边讲，这个是我们一位日本的电子实验大师级的人物，中文是博大福，博是松柏长青的柏，大是很大的大，福是辅助的福，博大福。那博大福其实是来过台湾，然后我还看过他表演，对，然后我还访问过他。他是我在做音乐杂志的时候去访问的所有人里面，我唯一一个想要跟他合照的。对，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对，尤其是他之前那张纯钢琴演奏专辑，就是一个可以把电子音乐跟这种实验声响弄得如此之紧凑，然后让你目不转睛的一个状况，他居然可以在单独的钢琴演奏专辑里面也可以表达出来。所以他这个人一系列作品都非常值得听。但他那个钢琴演奏专辑，我必须讲，就是大家很多人不知道，那个钢琴不是他弹的。 嗯， 对，就是他之前的那张钢琴演奏专辑，钢琴不是他弹的，是他录的，不是他弹的，弹另有其人。对，我觉得这更难，因为你无法去抓住那个 phrasing， 就是弹奏的。对，你就是完全从制作面的角度去想。 那他有写谱吗？ 他有参与写谱，对对对。那弹的那个另外一个人自己有出专辑，也很厉害的。 嗯， 对。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叫《April 19》哦。聊一下你对柏拉图的想法好不好？ 好，嗯，我先当然是先认识歌，才去知道他是怎么样音乐家。 嗯， 那。唯独就是整张专辑这样子几首歌听下来，对这首歌深深着迷。 嗯，我也是， 好像会被吸进去一样。 对，他有一种，我觉得在日本玩这样子音乐的，我称之为就是东洋的电子实验的人，好像因为他们对于五声音阶这件事情， 嗯。 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旋律好像，即便在欧美有很多玩这样子音乐的人，旋律的感受不会是这个状态。对，就比方说像 Words and Girlfriend，像柏大福，我觉得他们不管是用钢琴或者吉他作为旋律的基底，都还是很多的无声音阶的部分，我觉得这很特别。然后我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也觉得这首歌太强大了，对，它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就是，嗯，对，在做原声带的那种。 我喜欢，对啊，你说就是钢琴的音阶， 对， 音与音的音程的关系这样。然后最为迷人的，我觉得是那个电器出来的那一刹那，这样。 对，就有一种跟刚那个。Tuber Bell 出来的感觉有点像，对，像在这边就开始营造那个 这段很心碎，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就会新的世界。我们先来听一下来自柏大福的 April 19。 你现在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电子实验大师博大福的作品。那今天我们的在第一个小时特别来宾柯明勋，我们带来的他喜欢的音乐作品。你以后会想要尝试这种类型的音乐吗？ 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 OK， 好好好。如果大家对柯明勋的音乐有兴趣，或者是你想知道怎么样这些音乐会孕育出一个创作人，他的音乐又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大家去脸书搜寻柯明勋。那最近有什么表演或者是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吗？ 有。我们正在进行一连串的巡演。 是。 那在台湾的话，10月8号在台中 Lexi， 11月4号在台东铁花村。 嗯。 那详细的资讯可以上脸书搜寻木可科，童心未泯的泯，薰衣草的薰，就可以找到。 我一度担心这样介绍会不会很怂，但是你讲起来就比较不怂。 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人的讲话是也很有魅力的，我觉得你其实蛮适合来这边上班的。对，我比较适合在深夜时段主持一些。那你大家听这个柯明勋的声音很有灵气，他本身做的音乐也蛮有灵气的，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听看。不要发出声音是他今年的新专辑。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这一小段，我们要感谢柯明勋带来这些所有好的特别的而且各式各样的音乐。然后我们最后要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冰岛的乐团，是 Mun、M-U-N， 他们其实也来过台湾，我其实也访问过他们，然后对，很可爱的一群人，很可爱的一群人。那但这首歌可以说是某个程度上就是台湾那个时候这个所谓文艺青年的经典的歌曲。对，然后这张专辑真的非常优美。对，你要不要讲一下？ 这一整张专辑可以在你很冷很冷的时候听，你可以在坐火车的时候听。我记得我一直无限无限的循环播放的时候，是在从泰国回到台湾的飞机上面。泰国是一个很热的国家，可是我在那里感觉非常非常的孤独。 OK， 对，我因缘机会去那里录音，但是有一些故事，但是我就在回程的飞机上面一直无限的循环播放这张专辑。那这首歌有收录在一个电影里面，叫做香港的电影叫做蝴蝶，然后对啊，是他们的配乐。 是 的，我是因为这样子才找到这首歌曲的。 好，谢谢柯明勋今天带来所有的音乐，然后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在这边再跟你聊天。 谢谢。 好，谢谢。我们来听的是 Mun 这个冰岛乐团的 Green Green Grass of Tuna。 baby hair with a woman's eyes. I can feel you watching in the night. All alone with me, I were waiting for the sunlight. When I feel cold, you warm me. And when I feel I can't go on, you come and hold me. It's you and me forever. Oh, won't you smile and laugh for me, Sarah? If you feel like leaving, you know you can go. But why don't you stay until tomorrow? If you wanna be free, you know all you got to do. You say so. And when you feel cold, I warm you. And when you feel you can't go on, I come and hold you. It's you and me forever. Sarah, smile. Oh, won't you smile? 到台北爱乐广播电台声音纺织机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上个小时呢请到来宾是柯明勋，然后我们带来各式各样的各个年代的他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的来宾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负责人查尔斯。 嗨，大家好，今天好。 哇，你的声音怎么格外爽朗啊，意料之外， 因为我好好休息了一个礼拜。 是，一个礼拜前，风和日丽刚在宜兰举办完他们第三次的品牌音乐节“风和日丽年年看”，今年是碰到大雨， 对，超级大， 对，因为我有去，有被淋到，很爽， 满地都是泥巴。 风和日丽年年看 是。 最近呢，跟查尔斯常常碰面，因为我们我帮风和日丽写了一本他们15周年的书。叫风和日丽，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里面有很多查尔斯跟这个风和日丽的故事。好，今天请查尔斯来呢，主要是想要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音乐上面的这个品味，我一直觉得他品味很棒，然后他现在呢在这个风和日丽现在有一家实体唱片行，在捷运六张一站附近。 对， 好，大家只要这个 Google 或者脸书风和日丽唱片行，你就会找到这家唱片行。那家唱片行特别是它的玩法很特别，那你有点像是租一个空间跟时间，然后你可以听很多的 CD，那个真实握在手上的 CD， 就像今天我已经查实带的是真实可以握在手上的 CD。 那所以这家店有很多的宝，那我们今天请查尔斯带来一部分而已，那先请查尔斯跟我们聊一下刚刚这首歌好不好？ 好啊，刚才大家听到这个有点古老的歌曲是来自于 Ho & Oz， 是一个双人的组合。那会开头放这首歌是因为上个月我跟季安跑遍了台湾中南北， 只差离岛啊， 是就是都去了，为了那个书的巡回。然后因为听音乐的人，所以开车我们一路就放我们彼此觉得好听的歌，然后大部分的路段还有黄玠一起，所以我们就放了很多歌给黄玠听，然后 Ho & Oz 的歌是我们极力推荐给他的。 对对对，中文叫做霍尔与奥兹。那这个团 也是真的有点久了，就是大概 七零到八零年代，对， 那个白人的这个唱黑人灵魂 音 乐 是 很妙的一个，有一种流行音乐的特质，但是又有 soul 又有这个各种，对， 天龙人的灵魂乐。 对，就是白人的灵魂乐，对，但歌都很棒，然后其实有很多歌曲大家应该都听过， 对，可能只是不知道是他们唱的， 对，好，所以第一个带来的是这个 Hall and Oates 的 Sarah Smile， yeah，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呢，跟《风和日丽》有一些关系， 有蛮密切的关系， 好，是来自齐哥的歌曲， 是。 齐哥的这一首歌叫《先开后车厢》，请查老师先聊一下。 好啊，那大家如果稍微认识齐哥，他就是早期自然卷的时候，然后这个单曲他还是以自然卷的名义做发行，只是已经魏如萱已经单飞去做自己的个人专辑了， 是。 然后这个是他在跑了很多自己的巡回之后，有感而发，就是每次去巡回自己带器材，所以到了场地就是打开后车厢把器材拿出来，然后开始表演，表演完回到家打开后车厢把行李跟乐器拿出来搬回家，所以每一次都是一种新的体验，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他有很多的感触，然后他那歌写得很巧妙，就是说在先开后车厢的那一瞬，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的事情同时发生， 是，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巡回演出有什么很多憧憬哦，那其实巡回演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上器材跟下器材，然后去适应不一样的地方跟旅馆，其实这是蛮真实的一个面向。不过齐哥这一张他还是用自然卷的名义发了， 对， 但我觉得这首歌对他来讲，或者对喜欢他的人来讲格外重要，因为在这首歌之后他就开始比较偏向用他个人的名义来做创作。 这首歌发行之后他其实中间有几年就没有发表作品，都是在做乐团或是制作， 对， 然后直到去年才又回到风和日丽发他自己的作品。 对，去年那张作品是一张 EP， 也是非常奇妙的作品，叫身心灵不全， 对， 大家可以去找齐哥 来找这些歌。不过风和日丽唱片行里面有很多你可能现在比较难找到的 CD 哦，像先开后车厢这个就市面上比较不一定那么容易， 应该也绝版了吧， 对，所以非常好听，非常非常旋律非常棒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先开后车厢。 在十二楼的窗台前紧闭着眼，我掀开后车厢的一瞬间，杰瑞悄悄地拉上铁门，重重的一拳打在他的脸，还说了声 I'll be dancing I'll be dancing I'll be dancing I'll be dancing I'll be dancing 杯，四张留了照片，记得住多少怀念。35岁的男人，全身上下还剩多少尊严？把啤酒倒在路边，卡住 Seven Eleven 的自动门，叮咚叮咚叮咚，好似在催眠。我掀开火车厢的一瞬间，熄了用力的一记头锤，全世界都张大了嘴。我掀开火车厢的一瞬间，穿上龙的六九趴在那边，像张过期的报纸还微微发震。掀开火车厢的一瞬间，警察被背变了脸，前天买的鱼还丢在里面，闷了两夜那气味。我掀开火车厢的一瞬间，掀开火车厢的一瞬间，掀开火车厢的一瞬间。 现在听到的是来自齐哥的作品掀开后车厢，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单曲。那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来宾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老板查尔斯， 是， 然后主要是觉得他现在还有一家唱片行在那，其实有很多宝值得大家去花一点时间就是再次享受一下摸到实体 CD， 然后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看一看封面的内页也好，看一看设计也好，你甚至可以在那边听到卡带如果想要的话。 有一些有 卡带，也有让你可以听卡带的机器，所以去到那边你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就是你没有 CD player 没关系，没有卡带 player 没关系，你就是去就好了。 对，人来就好， 人来就好。 对， 好。那查尔斯最早，他是15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做唱片行喽。 对，风和日丽。 对，那是第一代的风和日丽唱片行。那时候在青田街的一家餐厅的楼下地下室。 对， 然后后来到院子咖啡，然后现在是在这个和平东路这个六张里站附近的一个实体店面。每一代的唱片行都不太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觉得他还是一直非常喜欢音乐，然后是这个心情，我觉得很想跟他多聊，就是不管什么方面，所以最后就聊出了一本书。 是啊， 然后这个书就是也有讲到刚刚的这些历程，唱片行一代一代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来看我们两个现场聊天给大家看的话，下一个周日就是即将要来这个周日呢，我们在诚品 R79 有一个讲这本书《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这本书的座谈。好，不过今天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这个书，然后所以今天就比较懒惰讲，还是回到查尔斯想要介绍音乐这个部分。 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李宗盛大哥的作品。那其实李宗盛大哥大家都多多少少觉得蛮熟悉的，但是你现在要介绍的这个歌曲可能没那么熟悉。 对，就是我今天带来这张 CD 其实是一个复刻版，因为我小时候听的是卡带，然后它很有趣，它两面各四首歌，然后在 A 面结束的时候它最后留了一句话说请翻面， 请翻面。 对， 对， 那个在 CD 边就没有重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记得黑胶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那个卡带才有这件事。然后我记得我可能买过3卷，因为都听到坏掉了，再也接不回去这样。然后后来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然后后来 CD 有复刻，还加了一些新歌，虽然觉得不太真实，但是至少可以重新听到那些当初的创作。 对，然后其实名字也不太，名字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他原来就是生命中的精灵。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变成，大家其实可以买得到， 买得到 这个 CD， 黑胶也有， 就是叫李宗盛 什么作品 集，对、哦、对对对，作品精选一， 对。 那我们现在要听的歌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 好？ 好 啊，这首歌叫做《你像个孩子似》。 嗯， 然后那个年代，我会挑这个作品或者这首歌，是因为它可能相对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后来在做整个风雨品牌的某一种品味，就是比较偏向民谣的东西。 是， 对，因为后来李宗盛帮很多市场上不管女歌手什么成功打造的那些东西，都已经不再是过去他写给自己的那些很呢喃式的作品。 对 对, 对， 那那个作品我觉得就是一个创作者很真实很真心的面对自己的时候的一种反刍、嗯嗯、那我觉得那个是蛮珍贵的东西，所以我到那个是应该到现在都三十年了吧，但是我还是常常会拿出来听、 嗯、其实这张真的蛮多经典的。 对， 然后你像个孩子是我没记错的话在卡带是还没有翻面的时候就唱到的歌。 对对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收录在如果你现在想要找的话是在李宗盛作品精选一里面的像个孩子似。 你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写歌容易，写你太难，怕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做了的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自己也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决定容易，等待太难，怕如果等了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成熟稳重就要被你统统化解，被你统统化解，被你统统化解。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 困难的。 你听到这个非常呢喃式的这个在讲自己成长的恋爱的这种非常非常深色但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声音，是早年的李宗盛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像个孩子四》，我觉得里面那个还是很多金句啦。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算你是不会写歌的人，可是你遇到那种比较傲娇任性的女朋友的时候，听这首歌都会很有感触。 对，我不知道怎么接，因为我好想请你讲一下。我觉得像那个写歌容易，写你太难了。 对， 真的 真会写。 好，接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了这个各种类型的三首歌哦。 对， 那下来不过连续几首歌都比较民谣的况味。 对， 那我们在这段节目进广告之前，我们最后要听到这个歌是来自一个民谣女神， 还是 民谣女神级的人物？ 对，我的女神 啊，是 Vega, 介绍一下， 对，她是 Susan Vega。那这个是她比较中期的作品了，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早期像 Luca 那种，对，或是 Tom Steiner 那种， 对， 很轻松跳跃的民谣。那到了这个中期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样貌出现了，当然还是民谣的基底，不过讲的事情也比较不那么直接简单了。 嗯， 那我觉得比较有感触的是它到现在还有作品， 嗯， 还是继续在发行，从你看80年代初到现在，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不管是整个流行音乐文化还需要还可以努力的目标，就是做10年、20年、30年，你到了50岁、60岁，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创作些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属于你的作品？ 对，而且我昨天去讲一个讲座，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事，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期待，比方说自己喜欢的人出来啊、复出演唱巡回、可是其实都有点担忧，就是他会不会就是比方说在台上跌倒之类的。 对， 但是我觉得刚陈老师讲到这一点，我特别有一个很同意的是如果今天要像 Susan Vega 他在这个年纪，然后如今这个年纪唱他当年的歌像 Luca， 那个是需要这个创作者极大的说服力的， 是 那个挑战程度比当年他自己这个很青涩的时候唱是更难的。对，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是介绍一下， 好，叫 World Before Columbus， 就是他大概在他用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这句话来描述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歌词也写得很有意思。 好，我们来听一下 Susan Vega。 Every color would be black and whiteIt would be as flat as the world before Columbus. That's the day that I lose half my sight. If your life were taken from me, all the trees would freeze in this cold.As cool as the world before Columbus sailed to the edge, and I'd be there looking down. Those men who lust for land and for riches strange, and who love those trinkets of desire, oh, they never. all this talk of getting old. It's getting me down, my love, like a cat in a bag waiting to drown. This time I'm coming down, and I hope you're thinking of me as you lay down on your side. Now the trucks don't work, they just make you worse. But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Now the trucks don't work, they just make you worse. But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But I know I'm on the losing streak as I pass down my old street. And if you wanna show, then just let me know and I'll sing in your ear again. Now the trucks don't work, they just make you worse. But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This baby, ooh, if heaven falls, I'm coming too, just like you say. You leave my life, I'm better out there. All this talk of getting on, it's getting me down, my love, like a cat in a bag waiting to drown. This time I'm coming down. Now the trucks don't work, they just make you worse. But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I'm coming to just like you say. You leave my life, I'm better off there. But if you wanna show, just let me know and I'll sing in your ear again. Now the trucks don't work, they just make you worse. But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Yeah,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Yeah,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Yeah, I know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来自英国的经典乐队 The Verve 神韵合唱团，神韵乐团呢、啊哦？叫人家合唱团真的很奇怪， 蛮帅的、啊。 The Verve，The Verve 是这个，真的是九零的经典必听的乐队。对，不过特别选整张都很好听，这张专辑是 The Urban Hymns、 哦、对， 那今年是 The Urban Hymns 的20周年、嗯嗯哦、就是它是一张1997年的专辑，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厉害。然后查尔斯特别选了我觉得也是比较民谣感的一首歌， 是，就其实整张都好听，而且他们真的是把大编制的交响乐放到摇滚乐里面，然后融合的超级好，就大家比较知道 Bittersweet Symphony。 对 对, 对，因为其实有蛮多阔气跟迷幻的歌， 对对， 这张专辑其实比较，我觉得比较多的是那样的歌， 对， 像 The Drugs Don't Work 这首， 嗯， 这种比较小品的， 嗯， 比较少，但是还是做得非常棒。 对啊，对，就是我觉得歌曲会真的留下来，嗯，我觉得词曲的创作它一定有很独到的地方。那像 Richard Ashcroft 就是这个主唱，他写的歌，就是不是靠编曲去撑出来，就是创作本身就有一个很巨大的张力。 是，其实这首歌大家如果有兴趣，叫做 Drugs Don't Work， 药没有用， 对，嗑药没有用，对， 或者是任何的药都没有用，就是伤心的情歌啦。那这个其他的版本在网络上也找得到，就是空心吉他版的， 对， 所以刚才是讲那个部分，如果你去听这首歌空心吉他版，就会完全明白就是一个创作者怎么把歌的样子写得好，那其他再加上去当然就很加分这样子。而且 Richard Ashcroft 他到去年都还有个人的新专辑，我觉得不容易。 对啊，很勇敢。 对对，因为坦白讲你看这个专辑都20周年了，陈君是更早之前， 对啊， 然后你现在还出来唱唱跳跳的，那些小朋友也不太认得你。 对啊，就是一个创作者，而且曾经是那个排行榜冠军，然后是走在路上所有人都认得你的人，当你的声势明显的掉下来，就像既然说走在路上没有人认得你的时候，可是你愿意去面对自己，继续写歌，继续发表的作品，我觉得那就是真心的创作者。 没错，而且去年的专辑，他的个人专辑也加了蛮多现在的元素。 哦， 我是觉得整张下来你要拿跟他全盛时期比，我觉得不太公平。对，但是还是有一些歌真的写得非常好，我觉得那个写歌是本质的东西， 他的天分、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难的，也是没有办法操作出来的事情。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The Verve 乐团的 The Drugs Don't Work， 接下来这个也是有民谣底，但是 The Shins 哦、 但长得 比较摇滚， 嘿，比较，而且比较美式一点， 对， 它比较乡村摇滚的感觉。 对，那它哦，因为我们终于进到2000年之后了，刚才听到是从1970、80、90，对，现在来到2000年。 对， 然后这个专辑比较有趣，是我其实刚买到的时候听了一两次就放着了、 嗯、 好像没有听懂也没什么感觉、 嗯、 但隔了一两年翻到再拿出来听就开始很喜欢，然后他们之后的作品也就一直跟着买跟着听。 The Shins 乐团、哦、到今年也是有新的作品发行， 对， 然后他们应该毫无疑问也是写民谣很厉害的乐队， 对， 但是就像刚刚讲，也许跟我们刚刚听到那个英国式的民谣处理方法不太一样 对, 对，所以这些很珍惜的，然后或者说像刚放 Susan Vega， 我觉得大家也未必就是在市面上通通找不到，也许还找得到，但是 要找一下， 要找一下， 对, 對，但是你光想你要找那个一下齁，就是会现在人真的耐心比较没有， 对啊，找一下没有就没有 就没有就没有， 对, 對，就去做别的事了，對對對，所以如果可以去风和日丽唱片行本店的话，其实可以别人帮你找一下， 可以听很多下， 对对对对，而且还可以喝到还蛮好喝的咖啡， 是是是 是, 是，欢迎大家可以去风和日丽唱片行的本店实体店面来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The Shins 的这首歌叫 Australia， 是， 好。 time I take one on the chin. You're hindering your coach, you don't know how long I've been watching the light and dim. Starved of oxygen, so give me a hand and let's jump out the window. 听到来自是 The Shins 乐团的专辑的音乐，这首歌叫 Australia， 澳洲啦。然后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负责人查尔斯，然后主要是想请他带来店里面非常丰富的一些珍稀的，还有他自己私心非常喜爱的作品。刚刚讲了好几次，就是说大家如果可以去这家店走一走，如果你有经历过 CD 的时代哦，或者是你想要复古一下，其实这个真的是蛮棒的一个店里有将近3000张， 有放在架上就是超过2000张，那有时候会更换这样。 对对对，而且真的就是不是乱摆啊，今天有挑过， 也有照片号， 对对， 不是乱摆的，对 对。然后他们在不论是这个音乐或者是耳机上面，也都没有细节都做得很好。那我想要请查是聊一下，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啊，你怎么保持听不一样的音乐的习惯？对，或者是你在音乐的喜好这件事上面，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做音乐的人或者是跟音乐产业有关的人，他们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动力了，或者是就是种种原因啦，就是现代人嘛，然后比较少时间会去回想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什么样的音乐现在还不错。 对，那对你来讲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可能对我来讲就是听音乐某些东西是有功能性，第一当然就是例如说搜寻新的可能可以合作的音乐，然后有一些是疗伤的时候用的音乐，或者是欢乐的时候音乐，它都有功能。可是我觉得听到喜欢的音乐会兴奋，会开心，会有强烈的感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消失，甚至没有减低过。 对， 那再忙就是像可能后来开始就是数位音乐之后，从 Spotify 到 iTunes 这些，那就可能会让自己固定排出时间打开新的，因为它每周都有新的的发行，那你就去浏览一遍，大概听两首就知道这个团我大概没什么兴趣，就往下跳。那有点像在做功课，因为听到新的音乐你会觉得你好像还活在现在，因为我会听到很多可能稍微也不用太大年纪30岁30几岁的朋友就会说他们只喜欢听以前的歌。 没错没错， 对 没错。 那我自己 我当然还是整体来说旧的歌还是好听，因为那都是筛选过的，可是如果听到新的喜欢的音乐其实会更兴奋。对， 新朋友跟旧朋友的感觉， 对，就是认识新东西，你会有一种自己还在往前走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还是民谣，但也不太一样。 对，就是接下来介绍这个是风和日丽曾经合作过的一个民谣女歌手，那现在她已经没有专职在做音乐了。那今天介绍这个歌其实是一个舞曲，因为他是一个很想要多元尝试的有趣的创作者，他叫葛洛丽。那大家听到他在风和日丽发行的作品其实蛮民谣的，那这个是他在来风和日丽之前自己做的发行，然后歌曲的名字也很有趣，叫要不要来我家看 DVD， 然后他有邀请了88克巴拉子的阿强来跟他一起对唱。 而且这个歌名其实有点意思。但是不好，我们就在这边简略时间，然后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葛洛丽这个作品。 true. Now 我显摆， 谁可以别再说拜拜？ 可惜我待会要加班。哎，下次要不要来跟我去看早场的电影？ 要不要来来我家看 DVD？ 要不要来？ 哦，下次再来。 要不要来？ 哦，下次再来。 要不要来？ 在二十一世纪里的在二十一世纪里的。Boys and girls lovely， 你下次要不要来跟我去看早场的电影？ 要不要来来我家看 DVD？ 要不要来？ 哦，下次再来。 要不要来？ 哦，下次再来。 要不要来？哦，啊啦啦，今夜又是孤单一个人。啊啦啦。是要自由的恋爱 ，run run I run run I run run I run run I。 我听到一个非常疯癫的一个民谣跟电子的歌曲，是葛洛丽跟这个八十八克巴兹阿强唱的这个绝版的。这个单曲， 对，葛洛丽自己手工做的 CD， 对，很对，你在串流上也找不太到， 对， 绝对找不到，好像很有趣，很有趣。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个痛也蛮妙的，这个歌是，请查实讲一下。 好，这个要时间再回到一九六几年，没有，还不到一九七零年，然后来自巴西，大家知道巴西就是 Bossa Nova 的故乡， 对， 那这个人也算是 Bossa Nova 的大师， 对， 黄玠非常喜欢他，就是他常常拿出来听，他叫做 Marcus Valle， 然后我们今天要听这个歌比较特别，就是他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实的乐器 acoustic 东西，可是他堆叠出来的迷幻感觉其实就是后来电子音乐的基础， 对， 他没有真正的一个歌词 vocal 的东西，有一些吟唱加上很多乐器的编排，那歌都短短的，很容易听，那好像以为很松软，可其实里边还蛮多厉害的层次的。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巴西的，对。 巴西 Brazil 好远 但提醒大家这个是很古早以前的音乐哦， 对，六七还六八年， 对啊，那听起来很新潮 很新潮，好厉害哦， 所有的 事情都很新潮，编曲啊所有的， 对它的结构的方式都很不一样， 现在影响了非常多后辈。 嗯，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查斯来上声音纺织机担任第一个小时的来宾，然后呢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找找风和日丽唱片行这个实体店面，然后脸书上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虽然刚办完一个大活动，但还会有很多的活动。 对 对，好，那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收尾的一首歌，也是真的很收尾的一首歌。 对， 意义上， 对，这是929的一首歌叫《相逢》，那这是当初他们第一次暂时停止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告别的单曲。 是， 然后这个歌词是来自于主唱吴志宁姐姐吴英宁的诗， 是，对，蛮特别的，一个结构的文字。 对，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他们的父亲就是吴胜，诗人吴胜，对。 对，那929在那个时候是2009嘛？ 对，09年 的时候有一个暂别， 对， 好，这个是暂别的一个限定 的 单曲哦，那已经绝对绝版， 是， 好，所以欢迎大家到，如果当你在附近找一间好的唱片行，听一些你已经找不到的音乐，但他们一直都在那。我们今天谢谢查尔斯，谢谢， 谢谢安，谢谢大家。 好， 都开了，请你的水汽迅速传达。